郑州机场官方微博昨晚发布消息，昨晚8点左右，郑州机场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红色预警。昨晚8点到今天中午12点，郑州机场不接收进港航班。记者查询首都机场 APP 航班情况发现，今天北京到郑州的部分航班已经被取消。 新闻广播消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中，昨天有9人检测结果呈阳性。即日起，出港旅客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目前进港没有接到通知需要核酸检测证明。航班运行方面，记者查询首都机场、大兴机场 APP 发现，今天北京到南京的部分航班已经被取消，请旅客及时联系各航空公司确认航班动态。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经过5个月日夜奋战，今天0点 S1 线最后区间京安桥站到苹果园站实现桥梁贯通，接下来将进入设备安装阶段，9月开始空载试运行，年底实现通车试运行。 S1 线是本市第一条磁悬浮列车示范线路，西起门头沟石场站，东至苹果园枢纽，全长10.2公里。 2021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作为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最高规格的国际交流平台，大会将于9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 2021年积分落户公示19号结束，取得本市落户资格的申请人从昨天起到2023年12月31号办理本市常住户口，今年继续实行电子调函。申请人审核通过后，可以前往公安分局办理落户手续。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艳杰，播音员于飞、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京观象台的气温是24.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限高杆被撞后，大货车进入居民区，周边百姓生活受到影响。 7-8分钟一辆大车，这夜晚根本就睡不了觉。 幼升小学位紧张，家长希望公示招生信息。专家表示，学校应接受监督， 有必要推进这样的一个招生的信息的全公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石景山区古城街道的王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从2个月前小区西侧道路上的大货车限高杆被撞断之后，夜晚大货车频繁通过小区楼下的辅路，噪声很大，影响居民正常生活。问题该如何解决？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王先生所住的金融街长安中心26号院位于石景山路南和古城南街的交汇处，过往的车辆较多。王先生告诉记者，从石景山路的主路向南去莲石东路需要经过古城南街，但很多车辆，尤其是大型货车，为了躲避古城南街上的2个红绿灯，节省等待时间，往往会从石景山路提前右转到城通街，再从紧挨居民楼的古汇路向东直行。对此，王先生表示，这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他怎么转距离都是一样的，他不省距离，但是他可以省灯，他省了灯了，我们怎么办？睡觉怎么办？ 王先生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此前古城街道办事处曾在城东街的路口安装了一根限高杆，限制大货车进入居民区，但自从2个月前限高杆被撞断后，就再没有安装了。 随后记者联系了属地古城街道办事处了解原因，综合执法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它是撞断在没有修复的这个期间，然后区城管委是已经给咱们这儿下发了市里交通部门的一个文件，说这种位置的市政的路段不让安这个限高杆的。 记者随后在交通运输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今年6月9号，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深入开展坚决整治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份文件，城通街不符合设置大货车限高杆的要求。对此，王先生也提出，即使不能安装限高杆，也应该安装摄像头等监控设施，防止大货车扰民。 明明有两条路你不走，非要走这个居民那条路。俩人一个月你装不上摄像头，你能理解？说俩月也能理解，半年能理解，三年了，就这条路。 随后记者联系了石景山区交通支队工作人员，表示王先生反映的这两条道路并不属于禁止大货车通行的区域，安装摄像头也无法阻止车辆通行。 石景山区这个山庄进货示意图里面反映的这个城通街、古东路、古汇路这都不进货，像大车扰民啊这种问题，只能说是反映给环保部门，让他们去进行处罚。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环保监督客服电话12369，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了环保部门。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北京幼升小招生工作中，影响部分学校录取顺序的是孩子的顺位。其中，第一顺位是指房产的房主、户主均为孩子父母的经济适龄儿童，而房主、户主为祖父母的一般为第三顺位。市民赵先生就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孩子的户口在孩子祖父的房产上，属于丰台区赵登禹学校的第三顺位。往年第三顺位的孩子能顺利进入这所小学，可今年学校却因为学位已满拒绝孩子入学。赵先生希望学校能将招生名额的分配情况做出更加明确的说明。 这个赵登禹学校现在一年级招生，我们这好多在这个学校附近住户这个北京市户口的孩子就是没有名额，我们要求他们老师给解释，就说这名额为什么满了。 为核实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赵登禹学校门口公示的督学石老师。对方表示， 他们学校每年招生都是挺紧张的，像这个第三顺位的每年这块儿可能都是个问题的，生源它片儿比较大。 记者又致电丰台区教育委员会招生考试中心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办公室，了解招生信息的公示情况。 从咱们的规定上，就是有没有要求学校，就比如说是到什么节点就要把什么信息公开？ 没有，暂时没有这样的那个公开，都是学校他们自己愿意公开就公开。 但对于这些孩子是不是都是第一顺位的或者什么的，就没法监督了，是吧？ 对对，这只能学校知道。 那么，家长要求学校将招生信息公开的诉求是否合理呢？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有必要推进这样的一个招生的信息的全公开，所有的学校他应该把进行招生的政策以及招生的具体的实施的过程都应该进行全过程的公开透明。对于这个家长的这个诉求来讲，应该组成一个监督委员会，那由此来回应家长的诉求。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品，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万大工匠。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农行 享信用卡超市惊喜5折优惠，可在幸福超市、城乡118超市、汉食生鲜等数十家超市试用门店购物，农行掌银扫码支付会享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20元。活动详见农行北京分行官网。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7月21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郑州遭遇有记录以来史上最强降雨，洪灾已经造成市区12人死亡。 京城京市昨天起，北京全面启动12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昨天北京市进入主汛期，今夏降雨量将比常年增加1倍。 国内方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中检出9份新冠阳性样本。 三孩配套政策发布，取消社会抚养费，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国际方面，世卫组织官员表示，若幸运，明年可有望控制住新冠疫情。 财经资讯，31省份上半年人均消费榜出炉，北京位列2位，人均消费超过20000元。 前沿科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基因重组人溶霉菌技术的国家。 8:3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环球影城即将开业，很多项目体现了中国制造。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了，主播在线精彩无限，孙畅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相信昨天各位一定被郑州大雨这则消息给刷屏了。昨天呢，河南多地都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天气，部分地区用电中断，地铁停运。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河南省郑州市27区郭家嘴水库的水位快速上涨，今天凌晨1:30溃坝，当地已经提前转移水库下游群众。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凌晨3点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同时呢，国家水利厅也决定从今天凌晨的2:30开始，将水旱灾害防御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 由于遭遇罕见持续强降雨，郑州市长庄水库、郭家嘴水库以及贾鲁河等多处工程出现了险情，郑州市区出现严重内涝，造成郑州市铁路、公路及民航交通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已经转移避险约10万人。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郑州昨天下午4点到5点1小时的雨量就达到了201.9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此外呢，19号晚上8点到20号晚上8点，郑州的单日降雨量已经达到了552.5毫米，而17号到20号3天时间里呢，降雨量达到了617.1毫米。要知道的是，郑州常年平均全年的降雨量是640.8毫米，就相当于这3天下了以往1年的雨量。从气候学角度来看的话，是超千年一遇的。 那河南其他地区同样也遭遇了极端天气，嵩山、新密、新郑、登封等地的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雨量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其中嵩山和新密更是都出现了历史同期的首场特大暴雨。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郑州等地也分别出现了严重城市内涝情况。昨天稍晚时候，郑州机场也已经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红色预警。目前呢，郑州机场正协助航空公司对停留在郑州机场的旅客进行安排。铁路方面，根据中国铁路郑州局的消息，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中国铁路郑州局官方微博已经通报停运列车50多次，折返列车4次。 公交方面呢，郑州市委宣传部的消息显示，因为强降雨导致水位过高，为了防止充纯电公交车出现高压电伤及乘客，郑州的纯电公交已经于昨天下午停止运营。此外，郑州地铁的全线网车站都已经暂停运营服务。 昨天一则郑州市民被困在地铁车厢内的消息，相信大家伙也一定在网上看到了哈。据了解呢，这次强降雨造成郑州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以及周边的区域发生严重的积水现象。昨天傍晚6点左右，积水冲垮出入场线挡水墙，进入正线区间，造成郑州地铁5号线列车在海滩4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列车停运。随后呢，疏散群众500多人，其中12人经过抢救无效死亡，5人受伤。 昨天夜里10点，郑州市民刘先生依然滞留在回家的路上，他向我们节目组呢介绍了下班路上的所见所闻。 我现在雨还是下得很大，我从6点就出门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呢，骑了单车上了高架，从单位回家要14公里，距家里我估计还有8公里吧。我从南向北，所有的路上全都堵透了，没有车能动。无论是车头朝北的、车头朝南的都有，歪七扭八的停的车，一动不动了。护栏，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也都撞得歪七扭八的。地铁口在这避雨的，路下面都是1米多深水而无法出行的，而无法回家的被困在这里的人。你看，哎呀，郑州一片狼藉。大水冲垮了整个城市。 那关于造成河南强降雨的原因，有分析认为，目前在东海、南海方向分别有第6号台风烟花和第7号台风查帕卡。正是因为最近数日这两个台风的发展，大幅加强了水汽输送，在遇到太行山和伏牛山之后，水汽在山地迎风坡剧烈抬升，导致极端强降雨。同时呢，低压涡旋这个夏季常见的暴雨天气系统呢，也给强降雨带来了充足的动力条件。 预计此次强降水会持续到今天的夜晚，强降水集中区域仍然在豫西北和豫中一带。降雨量呢能够达到100到250毫米，局部300到400毫米。22号到26号，河南省没有明显的大范围强降水天气，全省多分散性的雷雨天气。 需要警惕的是，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黄河中游支流伊河、贾鲁河超警，其中呢，贾鲁河中某水文站的流量超过历史同期，预计在未来3天，黄河中游、海河流域，包括淮河流域等河流呢，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黄河中游干流花园口河段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另外呢，郑州长庄水库在昨天出现了管涌险情，当地正在全力抢险，目前水库水位已经开始下降，险情初步得到控制。至于网传的郑州进入特大自然灾害1级战备状态，经核实为不实消息，灾情面前大家请不要传谣。 在救援方面，据中部战区官方微博的消息，中部战区已经向郑州派出前方指挥部，指挥战区驻豫部队、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力量3000多人，装备80多台，在10个地域同步投入抢险救灾。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另外呢，河南还有另外一则消息，就是人民日报客户端显示，7月19号早上6点到20号的下午3点，河南郑州巩义市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新中镇，达到609.1毫米。据了解，降雨造成巩义全市多处房屋围墙倒塌，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公安消防所在辖区正在组织营救。截至目前呢，一共转移受灾群众1102户，3620人。 好，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哈。北京时间的7点49分，我们来进入京城京事，关注有关 疫苗接种的最新消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疫苗接种组织协调工作组昨天表示，按照国家整体部署，北京市即日起全面启动12岁到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覆盖在北京年满12周岁人群，含在校学生及非在校的适龄人群。 据了解，这次12到17岁人群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呢，是经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可用于该年龄段人群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包括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截止到7月20号中午12点，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15.35万剂次，累计接种1862.06万人，其中1764.34万人完成了全程接种。全市18岁及以上的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第一剂接种率达到95.63%，全程接种率达到90.61%。 天气方面，昨天呢，北京正式的进入主汛期。从常年来看，7月下旬到8月上旬，主汛期是北京全年降雨最集中的时段，预计会降下汛期5到7成的降水。 是，从北京观象台的历史资料来分析，七下八上这段时间，北京平均降雨量是125.9毫米，但是呢，降雨往往呈现出突发性和局地性特征。另外，这段时间里最大日降水量曾出现过244.2毫米，最多的降雨天数达到18天。 今年汛期以来，截止到昨天上午的8点，全市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72.7毫米，相当于去年的2.6倍，相当于常年同期2倍。从这呢，我们可以看出今年主汛期天气变化很快，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备。 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对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进行解读，对于办法规定的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200位的国内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此次北京市人社局明确，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7所高校，也就是说，以上7所高校的毕业生进京落户将会实行计划单列，也就是不占用各区各单位的落户指标。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迅速来关注一下一组消息。首先是疫情，昨天上午呢，南京市江宁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接禄口国际机场防疫专班报告，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品当中，有检测结果呈阳性，涉及工作人员包括地服、保洁等岗位人员。 接报后，南京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机场相关人员进行集中隔离，并重新采样检测。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已经出结果，当中检测阳性是9份，其他样品正在检测当中。自即日起，从南京禄口机场出港的旅客必须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7月20号0点到24点，云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4例。基于以上情况，为了确保主城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防止疫情扩散，瑞丽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决定继续对瑞丽市主城区实行全员居家隔离。 国内消息，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天气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查帕卡已于昨天晚上9点50分在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为台风级，这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根据预报，广东中西部沿海等地今天强降雨持续，需要注意防范。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三孩配套政策发布。众所周知，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情。新华社在昨天全文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并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同时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决定还提出将会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到3岁幼儿。同时在住房方面，将结合下一步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费用 纳入到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另外呢，地方政府在配租公租房的时候，还会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的照顾。地方政府同时可以研究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担情况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马上连线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咱们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今天天气呢，还是有雷阵雨和阵雨天气。目前的这个降雨云团啊，已经到达了北京大兴房山的南部。未来呢，降雨云团会继续向北移动，预计到中午前后啊，本市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这个雷阵雨和阵雨天气。那么今天最高气温呢，预报是28度左右，比昨天最高气温呢31.8度啊，有5度左右的回落。所以呢，今天的天气主要是雷阵雨和阵雨天气，对交通出行啊、户外活动啊，有不利的影响。那么出行的朋友呢，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要注意防雷防雨。开车出行呢，还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今天夜间啊，前半夜呢还有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西部、北部呢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后半夜呢，本市大部分地区将转为多云，最低气温预报呢是23度左右。所以呢，夜间需要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范这个雷阵雨和阵雨天气吧。那么未来几天呢，本周未来几天啊，北京呢都是多云或多云见阴的天气，基本上每天呢都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降雨分布不均，西部北部地区降雨呢相对要明显一些。请听众朋友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预报呢是29度到32度，最低气温呢是23度到24度。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中午前后啊还是有明显的闷热感。所以呢，本周未来几天啊，出行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雷防雨，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情况呢就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非常感谢黄工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再来看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 近期呢，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很高，所以不适宜登山。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近期也是多雷雨的天气啊，所以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活力会享，畅读一下，北京图书大厦暑期活动来了，29.9元礼金包可抵100元使用，读者还可同时使用北京文汇书香券和通用优惠券。北京图书大厦邀您一起共沐夏日书香。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欢乐 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 Mall 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世卫组织官员表示，若幸运，明年可有望控制住新冠疫情。 美国宣布延长公共卫生紧急状态90天，发布赴英旅行最高级别警告。 财经资讯，31省份上半年人均消费榜出炉，北京位列第二位，人均消费超过2万元。 前沿科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基因重组人容霉菌技术的国家。 8点3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影城即将开业，很多项目都体现了中国制造。 奥林匹克格言添新意，更快更高更强，还要更团结。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当地时间7月19号，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对全球抗疫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他表示，如果我们真的幸运的话，可以在明年控制住疫情。 瑞安进一步解释说呢，如果能确保贫困国家和地区也能够获得疫苗，并保持医疗系统正常运转，那么大流行才会尽早结束。他还认为，疫苗接种越快的国家越有可能控制住疫情，而各国政府在分享疫苗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 不过呢，在同一天，世卫组织的科学家还表示，新冠病毒的德尔塔变异毒株正在肆虐全球，目前已经在100多个国家传播。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处于第三波浪潮的早期阶段。 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疾控中心当地时间7月19号将赴英国旅行建议调高到最高警告级别4级，建议美国公民不要赴英国旅行。对此呢，美国疾控中心说，鉴于英国目前的疫情，即使完成疫苗接种，也有可能感染和传播新冠病毒。据统计，美国政府今年已经数次调整赴英旅行建议，5月份曾经将赴英旅行建议定为第3级，建议没有接种疫苗的公民避免赴英旅行。 因为美国新冠疫情持续，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地时间7月19号宣布将会继续延长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该决定将于当地时间20号开始生效，并将持续90天。 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1月以来呢，美国就一直处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中。有官员表示，因该状态与各州及地方获得与疫情相关的资源和援助金密切相关，那紧急状态将会有可能持续到2021年年底。 据路透社7月20号的报道， 英国与日本在当天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表示，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在九月抵达日本之后，将在该地区永久部署两艘军舰。 据了解，搭载了 F-35 隐形战斗机的英国航母将会于九月份停靠在日本舰队司令部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航母所在地横须贺，其余的舰艇则是分散在日本多个港口。 尽管此前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被爆出有100多名官兵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呢，英国政府网站在当地时间的7月19号依旧发布消息称，该舰群将在8月与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新西兰和韩国在亚太地区进行联合军演。 其实英国这一最新的举动呢，迅速引发多国网友热议，他们讽刺英国微不足道却硬要伪装成世界强国。更有日本的网友说，英国航母难道是要向日本运输新冠患者吗？ 继续来关注欧洲，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推出的健康证防疫新规定在国内民众当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反对者批评政府的强制行为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近日呢，法国各地还出现了反对马克龙的抗议活动，在法国南部的土伦市，反对者更是在路边立起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的马克龙人像被修改成了希特勒的造型。 据报道啊，这张有争议的广告牌呢，上周末在土伦展出，挑衅地塑造了一个穿着纳粹军装留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马克龙的形象，旁边还附有一则标语，服从接种疫苗。 据了解，设计广告牌的艺术家叫米歇尔·安吉·弗洛里，他是一名马克龙的坚定批评者，一直支持黄背心抗议活动，据称呢，也是最近一系列针对政府猛烈抨击活动的幕后策划人。对于这件事情，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回应称令人厌恶。 再来关注一下西欧的洪水。根据德国警方当地时间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西部洪灾已经造成至少171人死亡。德国媒体同时预计，随着洪水消退，清理工作持续，遇难人数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此外呢，德国联邦交通部估算，此次洪灾共造成损失大约为20亿欧元，灾区的道路、铁路、桥梁、电气、天然气线路全都遭到了毁坏，仅铁路线路和车站的损失就达到了13亿欧元左右，另外公路和街道的损失也达到了数亿欧元。 除了交通运输之外，灾区的通讯也是受到了严重破坏。德国移动运营商沃达丰说呢，目前仍有大约1/6的通讯网络存在故障，许多地区通讯设备严重破坏或者完全损毁。运营商希望能够在本周之内为灾民恢复最基本的通信服务。 目光再转向东京奥运会，7月20号，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发布消息称，新增9名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奥运相关人员，其中包括一名居住在奥运村的外国运动员和一名奥运志愿者。这也是7月1号以来第一次有志愿者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那么，共同社报道说，除去赴日赛前集训的运动员等人呢，自7月1号以来，与奥运相关人员的新冠检测阳性人数已经累计达到67人。 7月20号，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也就是副部长崔中建与日本外务事务次官森建良在东京举行了会晤。双方在会议期间围绕着历史问题互不相让，各自主张了原则立场。会晤期间，森建良表示无法接受韩国法院勒令日方赔偿慰安妇及原被征劳工的判决结果，并且再次要求韩方拿出负责任的解决方案。 此外呢，韩联社指出，崔中建与森建良在会晤前合影时没有碰肘致意，这也反映出了日韩关系趋冷。而共同社则报道说呢，继文在寅放弃访日之后，这一次会谈结果再次凸显出两国改善关系之难。 国际视线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印度。一份对印度疫情最新的研究指出呢，印度在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很可能约是官方统计人数的10倍，真实人数与官方报道人数之间的差距可能在300万到470万之间。 这份报告呢，是由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叫萨伯拉曼尼亚，以及美国非营利组织全球发展中心和哈佛大学的另外2名研究人员共同发表的。报告称，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是数100万人，而非数10万人。这可以说是印度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人类悲剧。 美联社也报道说，虽然人们认为其他国家疫情期间的死亡人数也是被低估了，但是印度的统计数据与真实情况差距更大，因为印度人口约14亿，而且国情复杂，即使在疫情之前，所有的死亡人数也没有得到完整记录。 近几个月呢，印度一些邦发现了数千例此前没有报告的新冠病例，死亡病例数也有所增加，这也引发了人们对更多死亡人数没有正式记录的担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汇评专家赵璐。赵璐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首先请简要分析一下近期美元的走势。 好的，那自六月中旬美联储议息会议以来呢，美元指数是接连突破了91和92的整数关口，六月当月累计上涨 2.9%， 录得今年以来最大的月度涨幅。进入到七月呢，美指继续在92关口上方攀升，昨日一度是上破了93关口，最终收报在 92.96。 近期呢，美元再度凸显其避险的特征，对德尔塔病毒担忧令美元买盘涌入，支撑了汇率的走势。那后市来看呢，个人认为短期内美指大概率将维持震荡上行。基本面来看，随着 CPI、就业等关键的数据指标持续走高，市场对美联储提前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持续发酵，而这种预期呢，将在一段时间内对美指的走势发挥提振的作用。而从更长期线来看，由于产能缺口、疫情反复等原因，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节奏和步伐仍然存在不确定性。那反映在利率市场上呢，自二季度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持续下行，特别是在六月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宣布将利率走廊整体上移5个 BP 之后，十年期与两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的期限利差持续收窄，预计收窄的趋势短期内难以转变。那考虑到目前期限利差与美指之间的这个关联性较强，预计也将会对美指形成一定的支撑。结合技术分析呢，美指在六月中旬突破维加斯通道后，上行动力有所收敛，但长短期的这个均线均呈空的多头排列的格局，指数仍有上涨的空间。那上方目标位呢，可以看向93.43，进一步向上呢，则看向94.70一线。主持人， 接着请您再分析一下英镑的走势。 好的，六月中旬以来呢，受到强势美元的打压，英镑走势疲软，在 1.3970 附近跌破了今年以来的上行趋势通道。进入本周呢，英镑在 1.3785 开盘后再遭打击，第一个交易日大幅下跌110点，昨日继续下行，收报在 1.3626。 本周一，英国宣布在英格兰地区 解除所有社交封锁措施，但由于德尔塔病毒在英国引起的新冠确诊人数激增，因此市场对解封的这个措施感到担忧，英镑也遭到拖累，迅速下跌。后市来看呢，预计英镑的跌势不会停止。一方面呢，尽管英国疫苗的接种比例仍然保持领先，但由于疫情的反复，预计经济活动将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呢，与美国相比，英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仍显缓慢，这也不利于英镑的走势。那从技术图形上看呢，当前英镑已经跌破了维加斯通道1.3750至1.38一带的支撑。MACD 指标中 DIF 线向下穿越 DEA 线，绿色动能柱也有所增长，预示着英镑的下跌趋势较为明显。建议投资者呢，可以考虑逢高做空英镑对美元，第一目标位可以看向年内的低点1.3550附近，进一步向下则看向1.33一线。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8.55，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4.81，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86.6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9217，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6.09，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08.75，瑞士法郎对人民币报在706.16。主持人， 好的，谢谢赵璐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七点半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北京时间8:14，接下来呢进入财经资讯。先来关注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31省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上海、北京和浙江位居前三甲。 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1,471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了17.4%，比2019年上半年增长了11.0%，两年平均实际增长3.2%。 与全国的水平相比呢，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广东等九省份的人均消费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上海、北京人均消费都是超过20,000元，上海人是最能花的，人均消费是23,644元，北京紧随其后，人均消费为21,564元。 那么这些钱都花哪儿了呢？记者梳理发现，上半年呢，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当中，食品烟酒类消费的人均花销最大，达到了3,536元，占比为30.8%。此外呢，居住费用也是人均消费的一项重要支出，上半年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为2,649元，所占比例为23.1%。在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方面，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增长最快，增速达到了68.5%，遥遥领先于其他的支出类别。 数据还显示，上海呢是上半年仅有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0,000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357元，同样也是位居全国第一名。 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上海，位列第二位。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138元，同比实际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4.4%。 人均收入的增长呢，得益于工资性收入的较快增长。国家统计局住户司司长方晓丹分析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居民就业形势不断向好，带动了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 对于下半年的消费走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未来中国消费能够持续增长。一是高端消费会不断的升级，二是消费将会逐渐下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广大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力会进一步得到释放。 其实我们的期待除了钱包更鼓一点，更期待饭碗要端得更牢一些。在昨天召开的农业农村部新闻发布会上，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丽华表示，目前夏粮已经丰收到手，增产59.3亿斤，早稻目前收获呢也已经近70%，从调度、专家田间测产和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是增产的趋势。 刘丽华说，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的产量占全年的75%以上。目前除了南方的双季晚稻之外，秋粮面积都已经基本落地，预计超过12.9亿亩，总体稳中有增，尤其是玉米面积有所增加。在田作物目前长势总体正常，那全年的粮食生产基础比较好。 7到9月这三个月呢，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旱涝、台风等灾害频发重发的时期。刘丽华表示，农业农村部会紧紧地围绕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的目标，一个季节一个季节，一个品种一个品种，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抓细抓实各项工作，落细落小关键措施，特别是抓好 抗灾夺丰收，千方百计夺取秋粮好收成。 嗯，再把目光转回北京，近日北京在全国首次推出了老年人专属的消费守护微信小程序，用老年人看得懂、听得进、用得上的方式普及金融知识。 哎，小程序里呢，包括防风险护权益、银行智能服务教程、保险智能服务教程、银行保险机构联系方式、行业调解组织联系方式等板块的内容。其中呢，防风险护权益这个板块登载了宣传教育视频，针对警惕投资养老、以防养老金融诈骗等与老年人金融消费者高度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警示提醒。而银行智能服务教程和保险智能服务教程这个模块呢，登载了多条智能应用教学视频，指导老年人学会如何进行大字版的切换，或者是注册、登录、查询、人工服务等等基础操作。 嗯，那根据近日北京银保监局发布的通知，北京辖区银行保险机构将会改进金融服务方式方法，开展适老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并增加适老金融产品服务供给。其中要求银行保险机构要针对老年人要求推动网点改造，完善柜面服务，严禁出现拒收现金、拒绝银行卡支付行为等情形。 嗯，好，财经资讯最后呢，我们来说企业方面啊，茶饮行业的企业最近有网上说元气森林跟喜茶都看上了乐乐茶的渠道价值，想要收购乐乐茶，而且呢还给出了40亿元的估值。 嗯， 啊，昨天呢，喜茶和元气森林都回应说，嗯，消息不属实。 喜茶创始人叫聂云辰，他在朋友圈里表示，此前经过中间人介绍，确实有过一段时间接触，但是呢，在深入了解内部情况、行业数据和状况之后，已经彻底完全坚决放弃收购乐乐茶了。 对， 而乐乐茶方面也表示说，公司目前有72家门店，经营状况良好，坚持独立发展，并没有被收购的计划。公司的目标是明年春节前将门店增加到140家，之后每年翻倍增长。 喜茶、奈雪的茶还有乐乐茶，这是目前我们国家高端茶饮市场的几个代表品牌了，也是备受资本追捧的对象。这三家企业当中，奈雪的茶已经上市，喜茶和乐乐茶呢是融资不断。天眼茶 APP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喜茶完成5轮融资，估值高达600亿元，而乐乐茶已经完成4轮融资。 是的，随着各家融资进程的加速，新式茶饮赛道之间的竞争也逐渐加剧，即使在头部玩家之间，渠道产品的竞争已经逐渐凸显。由于茶饮市场没有很高的进入门槛，那为了能够触达到更多的消费者，除了线下不断开店，茶饮品牌还不断在营销和线上渠道开拓，那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是，典型的例子呢，就是蜜雪冰城最近推出那个神曲啊，进行了一次强势营销。饿了么下午茶行业的负责人表示说，依托着话题啊、流量啊，还有各种补贴吧，过去一个月蜜雪冰城这个是平台上订单量最大，同时环比增速最快的品牌。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哈，我们先来关注医学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近日呢，广州奇龙生物科技研发团队历时15年自主创新、艰苦攻关，全面掌握了基因重组人溶酶的工艺及奥秘，完成了一类新药。重组人溶酶菌，那药品的研发开发，这就意味着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一个掌握基因重组人溶菌酶技术的国家。这项成果呢，将会在医学、农业、畜牧、制药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并发挥重要作用。 嗯，这个溶菌酶呢，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生物都具备的非特异性免疫因子，人类的体内也是广泛分布啊，泪腺细胞、造血细胞等等，大多数的细胞都可以产生人溶菌酶。它依靠自身的这个生理防御功能呢，能够识别、破坏和排除各种细菌、病毒、损伤细胞和肿瘤细胞。 对，这个溶菌酶本身是一种天然蛋白质，有着抗菌、抗病毒、抗肿瘤、无毒性的优点，在食品和医药上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目前呢，临床使用的溶菌酶呢，主要是蛋清溶菌酶，作为异源蛋白，它在人体内呢会形成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过敏啊或者排异反应等等。而人溶菌酶呢，则可以完全契合于人体环境和免疫系统，自然要比其他的这个溶菌酶更加安全。但是天然人溶菌酶呢，来源极其困难，产量也极低，而且价格昂贵，因此人溶菌酶的广泛应用只能寄希望于 DNA 重组技术。 嗯，那说到人溶菌酶药品的应用， 给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抗生素。 嗯， 由于抗生素滥用形成了耐药性，最终就使这个细菌性感染疾病呢处于一个无可救用药的一个尴尬境地。那重组的人溶菌酶能够很好的纠正抗生素的过错。 嗯， 啊，也就是说它不存在耐药性。专家评价认为，这个强势的重组人溶菌酶呢是继人类发现青霉素之后的又一个扛鼎之作，有望跃升为全新的替代抗耐药菌和弥补抗生素缺陷的药物。 对，业内专家也都指出啊，重组人溶菌酶是绿色环保生态型的新产品。重组人溶菌酶不但在制药领域有着应用价值，在化妆品原料领域、包括食品防腐剂领域、动物饲料添加剂领域都有着广阔的应用价值，预计每年有上千亿以上的市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呢，全球有超过2000多家顶级科研机构在进行人溶菌酶的研究开发，但是国外至今还没有产品问世。这次奇隆生物公司开发生产重组人溶菌酶专利技术，可以说是走在世界的前列。 今年的夏粮已经丰收到手，秋粮总体也是稳中有升。在丰收的背后，少不了科研人员的努力。近日呢，一种早精稻新品种在江西省上高县通过了测产验收，这意味着我国双季早精稻实现了突破，南方地区可以在7月下旬收割精稻，人们今后有望提前一个季度就吃上新精米了。 哎，此前呢，我国双季早稻品种都是鲜稻，这个鲜米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长粒米，那精米就是圆粒米啊。精米跟鲜米相比的话呢，米粒更加丰满肥厚，蒸出来的米饭口感也比较好，营养价值还更高。大家熟知的五常大米，它就是精米的一种。 对，不过此前呢，精米一般要到10月份才能收割呢。我国育种人员尝试了几十年，一直没能够培育出在实际生产中使用的早精稻新品种。 那这次通过测产验收的早精稻新品种是填补了这一空白。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李佳阳介绍说呀，科研团队是以优异稻米品质基因为主线，运用分子精准设计育种理念的技术，通过杂交选择，最终培育出了具有优质、高产、抗寒和抗穗发芽等特性的双季早精稻新品种，有效弥补了传统育种周期长、效率低、偶然性大等短板。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医保天天谈和北京市总工会推出的北京大工匠专栏，我们稍后见。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北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丽敏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猫儿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很多朋友会遇到在北京市参加生育保险，在外省进行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的情况。本期节目我们会对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费用报销问题做一个解答。 问题一：以上这种情况所产生的费用可以报销吗？答案是可以的。北京市参保人员在异地医保定点医院就医的产前检查、生育医疗费用，符合北京市生育保险规定的，纳入本市生育保险报销范围。个人需先行全额垫付医疗费用，保存好相关结算单据及证明材料，由用人单位汇总，并到单位参保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 问题二：申请手工报销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需要准备北京市生育保险手工报销医疗费用申报结算汇总表、北京市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手工报销申报表、报盘文件、门诊或住院收费票据、 门诊费用明细或住院费用汇总明细清单，分娩档次诊断证明复印件，急诊证明，急诊未持卡患者提供需明确入院途径为急诊入院，结婚证复印件，计划生育费用提供，必要时提供北京市生育登记服务单原件、北京市再生育确认服务单复印件等其中的一个，必要时提供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死亡或流产证明复印件。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乘风破浪把脉河湖的水文站长龚奕昕。龚奕昕，北京水文最年轻的站长之一，20年扎根基层，埋头苦干，用他乘风破浪的气魄练就新时期首都水务领域水文工匠。他曾经是两眼一摸黑的门外汉，在校学习的专业是机电工程，与水文勘测大相径庭。他没日没夜地恶补专业知识，着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不断进步。他说那么拼是因为打心眼里想好好干，没把他只当成是吃饭和挣工资的行当。2007到2017年间，龚奕昕连续参加4届北京市水文勘测技能竞赛，全部夺得竞赛第一名。2017年被授予北京市高级职业技能证书。2020年在第二届北京大工匠选术活动水文勘测工挑战赛中，龚奕昕作为种子选手取得挑战赛冠军，在经过网络票选和专家评比之后，最终获得北京市第一个水文勘测大工匠。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水文工作，业务性强、标准高、责任重是这个工作的三大特点。龚奕昕坦言，干水文这行真不能停止学习。工作20年，龚奕昕见证了水文设备的不断升级。他说水文勘测工是一个追求细节的工种，要保持一颗追求工匠精神的心。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哎呀，最新的消息显示，这个北京环球影城不久就要正式开放了，园区内的各项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并且呢正在有序的推进第一阶段压力内测的相关工作，包括人员培训、演出彩排、餐厅运营测试等等。 哎，开放之后呢，北京环球影城啊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五个、亚洲地区第三个环球影城，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这座主题公园不仅在设计上加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而且在建设当中也是大量使用了国产设备，融入了中国工程师的智慧巧思，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技术和水平。 对，比如说在侏罗纪世界主题游玩中，有这么一个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黑暗骑乘，游客呢仿佛置身被科技唤醒的灭绝生物世界中，与他们并肩行走，一同飞翔。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机电项目经理杨猛就说，这个项目啊，沉浸式的场景效果主要靠机电安装来实现，16320盏主题灯具当中，80%都来自中国。 哎，那么在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百鸟园，高耸的假山巍峨矗立，泉水从50米的高空飞落而下。这座巨型的假山内部是由超10000根钢构件搭建而成的，基于模块化施工的建造理念，工作人员是在计算机上反复的进行模拟，将全部构件划分成300多个小单元进行安装的，工作量缩减为此前的1/30，体现了中国工人的智慧。 另据了解呢，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涉及北京环 环球影城开园的33条市政道路，在近日全都完成验收并具备通车条件，总长达到40.4公里的道路形成了一个五横五纵路的网络体系。那么开园之前，这些道路将会进入到交通压力测试当中。 嗯，我估计开园之后，那个地方的人流量将会是很大的。 我也这么估计。 嗯，但也确实是很好玩，很期待哈。好，接下来进入文娱资讯。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还有3天呢，东京奥运会就要开幕了。 是， 大伙熟悉的奥林匹克格言"更高、更快、更强"，今后又增加了一项叫"更团结"。 嗯， 昨天呢，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表决通过了这项决议，四个词儿在一起的呈现形式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哎，据了解，在3月线上召开的这个国际奥委会第137次全会当中呢，巴赫在成功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就提议为了更好的应对后疫情时代，建议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后面加入一个词，就是“更团结”。 对，此前巴赫曾经解释说，哈，这个当前呢，我们更加需要团结一致，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更是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今世界彼此依靠，单靠个体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挑战了。因此呢，他发起提议，为了实现更快、更高、更强，需要在一起共同应对，需要更团结。 另外呢，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0天之际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表示，国际奥委会将会在东京奥运会之后全面聚焦北京冬奥会。 近日，承担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1/4作曲任务的日本作曲家小山田圭吾正式辞职。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和东京残奥会组委会为此宣布，开幕式上将不会使用他创作的乐曲。 嗯，小山田创作的音乐在开幕式当中呢，有4分钟左右。根据创作团队的判断，将会不再使用这段乐曲，但是将如何应对创作团队的成员们还在紧急的商讨。 那么，这位作曲家辞职的原因是，他曾在杂志上骄傲地称自己曾把同学锁在箱子里，还戏谑过这个残障人士，为此呢引发了日本许多社会团体的反应反对，并且呢称与奥运精神不符，所以这个小山田圭吾随即辞职了。 嗯，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呢，东京奥运会女足比赛会拉开大幕，中国女足是首支出战的队伍，下午4点将会对阵巴西女足。 中国女足呢，目前世界排名第15，巴西女足目前排名第7，纸面实力上中国女足落后的。那实际上呢，中国女足自1996年奥运会3-2战胜过巴西女足之后呢，到目前为止25年都过去了，中国女足再也没有击败过巴西队。 根据赛程的安排，女足所在的 F 组其他两个对手呢是赞比亚和荷兰。贾秀全带领的中国女足这次比赛的整体目标是小组出线。 根据王蒙长篇小说改编的舞台剧《活动变人形》即将于8月2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连演3场。这部剧目前已经开票，在结束北京首演之后，还将会前往广州、佛山、泉州、南京等地与全国观众见面。 《活动变人形》是作家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舞台剧版本呢，将会展现中国社会进步过程中的矛盾、艰难与曲折，以及对中式传统家庭婚恋关系的反思。这个剧由李伯南来指导，编剧温芳一曾经凭借着《繁花》获得2019一戏剧节年度最佳编剧，他的代表作品是《蒋公的面子》，至今已经巡演400多场了。 这部剧呢，也是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第一次被改编为戏剧作品。 嗯，还是话剧方面啊，国家话剧院推出军旅题材的话剧《兵者，国之大事》，将会于7月28号到8月1号在国话剧场上演。这部话剧也是国家话剧院今年红色演出季的演出剧目之一。 《兵者，国之大事》呢，是由原总政话剧团在2013年创作的现实军事题材话剧，王红、李宝群、肖丽编剧，本轮的副排导演为姬瑞星。舞美设计依然沿用原来的设计方案，刘大为、陈强、崔凯等演员将会出演。这部剧以10年来几次重大军事演习为背景，塑造了一批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当代军人形象。 接下来是展览方面，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杂技与外交图片展览昨天在中国文联展厅开幕。展览呢是以时间为主线，通过大量的历史图片，多层次全方位的展示新中国杂技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对外文化交流当中所取得的成就。 展览聚焦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以后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三个时间段，展示中国杂技技艺杂技艺术家们在对外交流中的重点活动和获得的重要奖项，以杂技为媒介，彰显出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文艺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走向繁荣昌盛的历程。 嗯，好，按照惯例呢，进入一周图书资讯大搜索的板块。近日，刘震云的新书《一日三秋》正式首发了。 嗯。这部小说《一日三秋》架构在一幅画作之上，搭建起多重空间，有仙女花二娘在盐津人梦中寻找笑话的传说，有在豫剧《白蛇传》中饰演许仙、法海、白娘子的三个普通人的情感和心事，有寻常父子背井离乡尝遍生活辛酸乃至步履不停，但是呢，除了人的无奈，牛、猴、狗、黄鼠狼这些动物也都赚得人间一捧眼泪的故事。同时这部小说当中呢也充满了冷幽默，用笑话道破生活严肃与轻松，全书以幽默为镜，穿越虚实，颇具戏剧氛围。 评论家李静泽说呢，一日三秋是中国人的小说，中国人的故事，作者把人和人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关系这两个字是中国人最基本最深沉的生命体验，远远不是一个牌局或者一个人能够处理掉的。 嗯，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铁流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靠山》新书分享会近日在第三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举行。《靠山》作为书博会的重点分享图书，书写了百年伟业中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众多人群人民群众踊跃之前的这种动人的故事，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互为靠山的鱼水情。 嗯，好，最后呢，我们请北京图书推广大使季中展为我们推荐一本跟奥运会有关的书。要知道再过三天就是奥运会了哈， 嗯， 我们又要经历一番心灵上的跌宕起伏，看着健儿们在赛场上那样拼搏的姿态，所以了解了解奥运，也了解一下奥运精神，在这个时期特别有必要。来听一下季中展的推荐。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十大阅读金牌推广人、科学队长的创始人季中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这一本《奥运会通史》，它是由俄罗斯的作家斯泰因巴赫创作的。这本书特别有意思，它是一部全面、生动、极具深度的奥运会历史著作。它介绍了古代的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00多年来蜿蜒曲折、波澜壮阔的宏伟发展历程，其中包括了古希腊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历届奥运赛场上精彩激烈的毫米和分秒的争夺，奥运英雄为理想和荣誉而拼搏的不凡经历，发生在赛场内外的逸闻趣事，赛场上正直公平的决斗和幕后龌龊的阴谋及丑闻。这本书还详细介绍了每一届奥运会当时、之前或者之后的历史背景及重大的事件，这些同样是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史料涉及广泛，创作的或者写作的方式非常生动，图片非常优美，故事性和可读性也非常的强，是极具阅读和收藏价值的奥运会历史的佳作。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各位朋友，希望大家能对奥运会有更好的理解和了解。 好，北京时间8:42，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15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张景怡，大兴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市民热线科科长。今天我来为大家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35年，生死攸关大转折。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情况，他们却恰恰忘记了这一点。运动战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是红军在长期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些经验是由无数的革命者付出鲜血和生命才得出的，忽视了它，就等于丢掉了我们制胜的法宝，就必定走向失败。 说得好。 我完全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总结，有了这三个主义，我们中央苏区哪有不垮之理，湘江之战哪有不败之理啊。 同志们，有一个想法我特别想跟大家说说， 那就是关于军事领导权的问题。我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三人团，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 同意。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计划。1935年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在党中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长驱25000里，纵横十几个省，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中央红军走过了11个省，25000里路，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他将载入史册。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 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陈小海，我今天给大家讲述时代楷模严肃的故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太阳照，长城长，长城啊，雄风万古扬。这一首首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歌曲，是严肃创作的1000多首精品佳作中的一小部分。严肃，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词作家，生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舞团编导室一级编剧。1930年，严肃出生于河北保定，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在重庆，他经历了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于是他积极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中，参加西南青年文工团。从抗战时期的重庆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哪里需要严肃就到哪里演出慰问。甚至有两次在狂轰滥炸下，他依然深入前线阵地慰问志愿军。看到战场上的血与火，严肃意识到自己跟这个时代、跟民族、跟祖国是紧紧贴在一起的，怀揣报国志向，从朝鲜战场返回后，1953年，严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同年6月参军入伍，后来成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室的一名创作员。到了文工团，第一件事就是下部队去当兵，深入基层生活。1959年，严肃与作曲家杨明、江春阳等来到广州空军战斗部队体验生活，代职当起了机械兵。一年里，周围的事物日渐熟悉，与战友的感情日益深厚。严肃发现，空军战士们都共同眷恋着头顶这片天空，于是他当晚提笔写下了《我爱祖国的蓝天》，歌词豪情万丈，气势如虹，表现了英雄的空军战士热爱祖国、誓死保卫祖国蓝天的壮志豪情。这首歌一经唱响，迅速火遍军营。这次体验生活的经历让严肃意识到，艺术是源于生活的。从那时起，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成了他创作时必做的一件事。哪怕80多岁，团里担心他身体，不让他去基层下连队，他还会跟团长闹脾气。1961年，小说《红岩》出版，创作室成员商量着把江姐的形象搬上舞台，严肃用18天写出故事大纲。为了使内容更加鲜活，他和战友跋涉几万里，走访亲历者。虽然已经对江姐的故事非常了解，但他总觉得缺点什么。在参观渣滓洞时，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住进渣滓洞。渣滓洞阴冷潮湿，严肃整整住了1个星期，吃牢饭，睡发霉的草垫子，还主动要求到审讯室上一次老虎凳，亲身体验了江姐受过的一部分苦难。他笔下的文字更加饱含深情，歌剧《江姐》和京剧《红岩》由此诞生。这两个剧目公演后得到社会一致好评，严肃一举成名，并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歌剧《江姐》在我国舞台上屹立半个多世纪，经久不衰，创造了公演1000多场的记录。从艺65年来，严肃几乎走遍祖国的每一片土地，他始终爱党报国，以人民为中心， 真诚为民为兵。他笔下的作品有筋骨，有品味，有温度。长征颂，敢问路在何方，北京的桥，说唱脸谱，雾里看花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弘扬了时代主旋律，感染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他还参与策划了多次春节联欢晚会和大型晚会，是我国文艺界的常青树。严肃一生德艺双馨，对党无限忠诚，对艺术无尽追求。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严肃发言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蝉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 好，北京时间8:53，接下来呢，我们为您刷新一下，南京的疫情情况。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表示，从2021年7月21号起，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谢村社区、白云路社区、石念村、丽水区石丘街道、九塘行政村、毛家墟自然村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路口街道为风控区域，目前其他地区的风险等级不变。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孙畅、于浩，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以阳、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主播在线明天早晨7:30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见。 热血鲜红，爱国反省民族风，科学追逐中国梦，初心成就苍生苦，使命运终究被打破。